不舍你自己的众儿女在圣所当中敬拜祷告奉献，主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求你分别我们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之上，大概你自己不能难过，主，让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进入你自己儿女的心里，以自己做关照，以自己做复兴，以自己做安慰的工作，主啊，让你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你的百姓心得到激励，能够复兴悔改回向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恭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继续来思想，在灵性复兴中间，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从以西结书37章来思想，到底神用什么方法来复兴他自己的百姓呢？灵性的复兴是神的儿女都是渴慕的，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渴慕，我们希望跟神有亲密的相交，能够希望我们灵里面跟神有一种那种亲密交通的那种甘甜，是历世历代圣徒的追求。然后我们也会来思想，神既然愿意让神的百姓跟他有亲密的相交，那些圣灵内住的人也渴望那种跟神亲密交通的甘甜，但是为什么这些复兴没有常常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在思想，神到底用什么方法来复兴他自己的百姓？今天我们想借着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生的意象，来思想神用什么方法。在这之前，我们很感谢神，2008年10年前，我们教会本来去武汉转宣，但是神预备了特殊的机会，让我们进入四川。我们到了汶川地区，我们到了绵竹地区，到那里我们就借着牧师之会，我们很有机会一下就进到了第一线。我们教会很可能是海外第一个进入灾区的第一个外国的一些团体。前一张照片里我们看见，这是10年前，左边是10年前的汶川，右边是10年后的2008年跟2018年。看见在那里，我记得我们短宣队到了一个叫明光村的，那里倒塌率是98%，那里的土庄在巨大的地震里面都倒塌了。我们在那里一家一家的探访，真是家家倒塌中间，除了有2家庄房那里比较好以外，别的都倒塌，我们眼泪都流干了，家家都遇到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离开的时候，我眼睛看过去，村庄倒塌了，非常悲惨，里面的房子里面那些哭声，白天所探访的，我们心里非常的沉重。我们想到那些灾后不只是家园的重建，更是他们心灵如何重建。然后我们要想到重建需要资源，所以有许多人奉献，国内的爱心人士，国家拨资源，然后海外很多特别华人爱心的资源就进到国内去。当然我们也听到很多贪污等等，但是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需要特殊的资源。我们来从以西结书36章里面，我们先来看见36章里面看见，已经神宣告了要从灵性上来重建他的百姓，37章在告诉我们重建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36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以西结书36章。36章22节，这里神要以西结对以色列家发预言，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24节， 我必从各国收取他们，到列邦，从列邦招聚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灭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饿受外邦人的讥诮。等等，后面记得很多。以西结书36章非常重要，好像有点福音。以西结书36章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被掳的时候，在那里，神的子民在被掳之地是非常的荒凉，不但是国家败落荒凉，灵性里面也非常枯干，离神非常的遥远。所以神借着以西结先知，除了前面宣告审判以外，在36章的时候特别说，将来有一天神要重新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再回到本地。不但是国家要重建，更是灵性，百姓的灵性的生活，神要重建他们。然后神要赐给他们，神在这里借着先知宣告，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然后用肉心，柔软的心，不是肉体啊，肉心，柔软的心来代替刚硬的石心。然后神要将新的灵，就是圣灵赐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有能力去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然后神也把他带领回来，物质上也充分的祝福他们。36章宣告这样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然后37章刚才说过，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神如何做。我想如果你是一位属神的儿女，你也很内心很渴慕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而且如果你还是一个关心信心群体的人，关心这群属神的百姓，希望不但你自己复兴，你也希望这群人一起复兴的，你一定会很关注到底神用什么方法来复兴他的群体。当然如果你对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的话，我们很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然后能够被神圣灵的工作能够醒悟过来，原来我是在一种怎样的光景。既不渴望个人的灵性复兴，也不渴望我们群体的复兴，很可能我们是非常可怜的光景。我们来继续来看先知这个两部分，37章1到14节里面看到，前面10节是告诉我们先知看到一个异象，神给他的一个枯骨复生的异象，然后后面4节来解释到底这什么意思。在37章这里，37章是在整个以西结书中间非常重要的部分。以西结书前半部分，特别是从到32章之前，都是几乎都是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特别是拜偶像的罪，他们遭到耶和华神愤怒的审判。审判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件审判，就是把他们中间一些人被掳，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然后一部分人被带到外邦去。这以西结时代是第二次的被掳。在耶利米时代还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异象，神给他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烂的。那我想问问大家，知道被掳的人到底是烂呢还是好的？好的，有没有人说好的举个手？你胆子比较大哈。说不好的举个手好吗？也不举手。那不知道的举个手好吗？其实数学上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好，一种是坏，一种是不知道。你不举手的人就说我不好意思，那可能还有一种不好意思。你们不确定了，被掳的那方却是好的，弟兄姊妹是好的，留在地上的本地的是烂的。通常的理解是你坏蛋，你被抓走了， 我们这些人神保守我们，你看平安了，我们在土地上没走，那些坏蛋你看，你看你不义人被抓走了，请问是不是这样情况？刚好相反的地方，怎么先知书你们看的太少了？先知书大家不喜欢看，因为看的都是被责备的，而且责备的时候你离休五天都是十天都是被责备的，你要读以西结书的时候32天被责备的，你一天读一章，读以西结书32天，直到33天的时候，啊，这里好像悔改开始转机了，你很沉重的。在我们主日学班上，以西结书先知书大家也不爱听，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好像先知书弟兄教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听，先知书很沉重，但是对病人做手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真正爱我们灵魂的神，他借着先知的信息指出当年神的百姓他们为什么遭到神愤怒的审判和管教，然后如何神重建他，非常宝贵的。以西结书在第8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败坏的时候，长老都在那里圣殿里面偷偷门关起来，在里面拜偶像。长老啊，以色列的民信的领袖在拜偶像，然后那些官长们也是腐败欺压百姓，道德伦理非常的败坏，从政治宗教伦理一片的败坏。所以以西结在这里看到一个枯干，在平原上看到枯干骸骨的意象，神让他看见这是枯干的光景。但是33章那里开始转机，但是转机的根源是要悔改，神设立守望者在那里呼唤人回到他面前。我们来看经文，打开你的圣经，以西结书37章。耶和华的灵或者耶和华的手降在先知的身上，神就把他带出去，这是一个意象。神用这样的描述，就是神在身上做个奇怪的事情，一种灵性特别，有一点像我们那些有人练气功的人灵魂出窍类似的，中国人听得懂啊，灵魂出窍了。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中国练心灵功的，是我的以前的老师，他在福建拜一个很有名的心灵功的大师，后来他都会发功，发功然后到俄罗斯治病，都上了俄罗斯的报纸，他因为有功效嘛哈，所以就上了报纸。他跟我讲到那种灵异的经验啊，在那里打坐的时候灵魂会出窍，看到山的那边的情形。那怎么证明呢？请几个人跑到那边，他告诉你那边发生什么情况，你说果然是对的，这种东西我这也上不了报纸。所以我那个老师是这么厉害的。但是有一次我很奇妙的带他去，我知道他走偏了哈，我带他去看到梁远征博士布道会，我带他去在东西部，哇，他在那里听的时候，他听完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说怎么了老师，怎么回事？他说他讲前3层的那些经验我都经历过，但是他说第4层以后我就不知道了。他说这个人到第6层了，太可惜了，去做牧师哦。他说这么大一个大哲学家啊，又是灵异经验，特别灵异经验上这么深，他说我只到他前3层了，他到第6层了，第4层以后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这个人去做牧师真是可惜呀。就是个灵异经验哈，他就是灵魂出窍，这种事情是真实的。但是先知不是灵魂出窍，是神的手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给他一个意象，把他抬举，把他灵的深处给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看看一个景象。在以西结书子里面多次提到这种情形，特别有一次把他的灵高举的时候，让他回到耶路撒冷看看，你现在在被掳之地，看看你的祖国，你的圣殿里面，他是祭司出身的，非常关乎圣殿，看看圣殿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现在居然长老在那里拜偶像，哇，先知看了非常的惊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在以西结身上，以西结身是特别的奇妙，你要研究他。他的书里面写出很多时间具体，非常时间，他可写到几月几号。所以也因着他在历史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发现那个被掳回归的时间可以精确到那个被掳的哪一天攻进来，到了第几号，就精确到哪一天为止，这是以西结特殊的贡献。所以这位先知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把他带到一个地方，看到异象，带到一个平原上，看到先知看到什么呢？这平原遍满骸骨，骸骨还是骸骨，骸骨遍满骸骨，骸骨了，骸骨。谢谢，福建人，我们有这个还有不太分。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你看他到这地方平原的骸骨里面，他看到一个情形，都是死的骨头，骷髅啊，看到一片骷髅。啊，我本来可以找一些更吓人的照片给你们看啊，我这里只剪个小脸，你们看不太清楚。但是先是看到一片枯干骸骨，而且很多啊，多得不得了，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多到好像就跟以西结跟他那一万人被掳的时候，那种他的百姓很多人被掳到外邦去了，巴比伦去了。他看到很多枯干骸骨，不但在被掳了，也在他本地，特别他本地的更多。刚才讲了，本地是比如烂苹果那个本地，所以这种可怜的光景，而且枯干甚久，很久了。枯干甚久是指死了蛮久了，骸骨不干的话不会很久了，它已经很干了，意思就是跟神没有关系已经很久了。神让先知看到这些骷髅骸骨，乃是让他看见，一般会他会解释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些要继续往下看。神就问他一些问题，那第三节这里问他，人子啊，人子就是问他，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请问神知道吗？知道，神很多时候明知故问是吧？他问亚当你在哪里？很多人说哇，有些解经家最近十多年前解经家说神都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哦，我想这真是怎么会糊涂？那神学家怎么会说成这样？哦，神不知道未来啊，因为未来是你用自由意志来决定的，所以神不知道未来的。哇，还写一厚很厚很厚的书，这些书不过是让别人去写博士论文、批判论。这是真的，你看商业神学里面还是有很厚这种书啊，那这是给你们批判用的。说神不知道未来啊，这些人能复活吗？他神就问，就请教以西结。神很多时候他其实知道的，他是要我们自己去明白，像亚当你在哪里，神是要咱自己明白你在的处境是什么，是吧？那神也让腓力，也是神也问过腓力，哎，你给他们吃吧，五饼二鱼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在旷野大家很多人听到饥饿了，没得吃，神耶稣就问腓力，你给他们吃吧。耶稣难道知道腓力没办法吗？圣经上当然已经说了，耶稣要试验，要考验考验腓力。主还在跟前呢，哦，腓力就果然就说出那些昏头的话了。他说：“你看，这么多人呢、啊，这够谁吃啊？是吧？这没办法。”这里非常清楚，先知知道，神自己明白。主啊，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耶和华神又对先知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先知就神问先知以后，先知就神就命令先知要向枯干的骸骨做什么事情？说预言，就说预言就是向他们传道，向他们讲道。你不要误解啊，我选这一段好把你们当做枯干的骸骨，我再给你们讲道啊。我首先也不会吹气，我也不会发预言。但是我们都是属于这里面的，很可能我们包括传道人在内，我们都是那种枯干的光景。但是神要我们把道传到我们中间，发预言就是向他传道的意思，将真理的道传给他们。发预言不是预言这一批还会要怎么样，是传真理的道在他们中间去。然后气息，我们一会儿继续讲气息，不但是将道传到他们中间去，还将气息，在希伯来文里面，无论是风，无论是气息，还是灵，这三个字都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在旧约翻译的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分辨这个希伯来文被翻译成灵、风和气息这三个字都是同一个字，要来分辨到底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翻译成灵好呢，还是风好，还是气好。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发现我们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好， 当然有些地方还只是个别值得删去，但是是一个总体来说翻译的非常好的一个文本，就是用了一些神学分析的功夫来分辨英文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地方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一会儿我们看见气息跟风故意用在一起来说，那我们看见需要神的灵进入来复兴人的生命。所以首先要神的道进入这枯干的海湖，然后还要神的灵气息吹到他们里面去，然后开始长筋长肉长皮。然后第九节这里，这时候还没有气息，长出来一样子的，像一个人模人样的，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第九节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海谷，海谷就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地方先知，我们看见从先知的角度眼睛看下去，其实没有盼望，枯干的海谷死了很久，但是神跟他说要发预言，要传讲所托付的道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就顺服将神的道传讲。在他传讲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在他发预言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看你的圣经，在他传预言、发预言、传道中间，不是他做的什么事情，不是他吹气啊。圣经里面吹气的唯一一处，就是耶稣向他们说吹气，说你们要受圣灵，只有耶稣可以吹气的。圣灵是由圣父、圣子差派的，不是人可以。像今天有些极端灵恩派要操纵圣灵，那个是极端的错误。我们是谁，居然可以操纵神的灵啊？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啊，圣灵是神啊。所以我们胆子很大，有些人居然敢操纵圣灵，就像孩子胆子很大操纵父母一样。那父母要是火起来，他是不得了的。他是有些孩子会操纵父母啊，你要是娇生惯养你的孩子，他就会操纵你。但是这地方是，当他顺服神去传讲发预言的时候，神的灵就进来，气息就进到他们中间。然后是神自己使骸骨活起来，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神把先知带到一个地方，朋友里面看到一个异象，原来这一批枯干骸骨就像以色列被掳和他本地那种荒凉的光景，原来可以因为气息进去，因为他忠心传讲神的道，里面可以复活过来，并且不但活过来，还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就是神给他的经历。我们继续看11到14节，我想大家已经可能很清楚这里面信息了。11到14节是个对异象的解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迹。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解释里面，大家刚才已经很清楚，这群枯干的骸骨是指以色列全家，不但是被掳之地，也是他本地的。他们的国家、政治、灵性、伦理、道德，都在一种荒凉，像枯干的骸骨一样的环境。所以你要读以西结书，从第8章、第9章那里看见那种荒凉的光景，以色列的先知假充满了假先知，他们的领袖做不道德的事情，他们的先知假异象，他们的长老拜偶像，是这样的一个圣殿还在那里，但是却出现灵性、政治、道德的败坏的作用。所以神就许可兴起外邦的，像以前的亚述，后来的巴比伦，将他的百姓掳到外邦。以西结书你要看的话，看到第10章那里，你会看到非常的难过。第8章指出他们的罪恶，第9章成了审判，第10章就开始荣耀离开圣殿。先知看到的意象是荣耀就慢慢慢慢离开，从东门出去，这种从意象里面看见神已经离开他的百姓了。 假先知们还在喊平安啊平安啊，就像在耶利米的时代的后来还在喊平安啊平安啊。原因什么呢？他说先圣殿还在我们这里，但是圣殿当神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圣殿不过是一个空壳，不过是一个建筑，神就许可外邦的列强来践踏和掠。就像以色列人他就约柜去打仗，以为约柜可以替他们打仗，其实约柜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但是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约柜不过是一个柜子而已，对他没有作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地方千万不要误解，很多人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从列祖起就开始把我们的真正神同在的信仰当作迷信，当作宗教，这就是把信仰宗教化了。许多人这样做了，今天就是以为圣殿还在这里，神的同在就在；以为约柜还在这里，神同在就在这里。不，当神的百姓的敬拜心灵不在那里的时候，神许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对以西结来说，这位祭司施加出来的圣殿被毁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当圣殿神的百姓拜偶像离开神的时候，圣殿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就允许他的百姓被践踏，就允许圣殿被毁灭。这些都是先知看到极其痛苦。然后我们看见这些枯干的骸骨，就是他们当年灵性的光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搬到今天来使用，但是我想清醒的神的儿女总是有益处，来思量我们今天是否在这种光景里面。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世俗的事情，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一到敬拜主的道祷告，我们就开始打瞌睡打哈欠，甚至心里像我当年坐在那里，哇，这人长得又长又臭。那时候我就是徒有宗教徒的外表坐在那里，其实就是恨那个传道人讲得太长了，因为我在那里已经传了要走了。如果你刚好今天跟我一样的话，除非我今天讲的不是神的道，或者你要悔改。我当年就是坐在那里，那时候我才知道，当我真的重生悔改以后，才发现当年坐在圣教堂里面，在那里恨那个传道人讲很长，因为我坐得很难受，如坐针毡，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我原来没有接受主，我不过是一个宗教，不过是一个近前家里的一个小宗教徒而已，是跟着父母去教堂的，没有真正的重生悔改，所以对属灵的事情毫无兴趣。所以枯干的光景，是当你被神光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枯干。灵性好的人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枯干，自己与神隔绝的地方，那是极其好的事情，发现自己。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枯干的骸骨，枯干的附身，枯骨的附身是表明以色列他的国家和他的灵性被上帝重建，被神重建。国家是因为被掳，但是他神说要把他带回本地，他原来出生的地方，原来生活的地方，神要把他带回去。灵性上重建，就是将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最后一点会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神用什么方式来复兴以色列呢？盼望你能够知道，神用两样东西不能缺失的，神用他的道，神也用他的灵。我们福音派非常强调神的道，所以你看福音派出现许多伟大的解经家，我们写了很多解经书，我们的神学书，福音派非常强调神的道，也是继续强调神的道是没有错的。福音派的灵性观里面非常重点就是 word center， 是话语为中心的灵性观。所以福音派，如果你做得好的福音派的最好的圣徒，就是对神非常渴慕，在那里研经默想神的道的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偏废呢？我们如果一天到晚都是默想研经神的道，但是神的道叫我们怎么样？要去实践，要去活出来。如果一个人一直在研经不能够去实践呢，显然你没有好好学好神的道。所以福音派以话语为中心，灵恩派强调以圣灵为中心。在那里他们非常强调活泼的敬拜，他们非常强调医病赶鬼，他们非常强调属灵的征战。我们最近有一些姐妹到灵恩派那个一些地方去聚会了，我心里很难过，不是因为离开很难过，因为有些追求偏差了。有些群体弟兄姐妹 他们追求灵恩是没有错的，但是以圣灵为中心的时候是错误的，要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圣灵为中心。你听着，很多人你开始挂起来，很严重的，不是以圣灵为中心，你们害怕了。圣灵也是神，为什么不能以圣灵为中心？圣灵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是荣耀神，大声哦，荣耀基督啊，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差圣圣灵来工作的时候，那圣灵工作来荣耀基督嘞。圣灵是一个，是圣灵是神，值得我们高举，但是圣灵的工作是高举基督啊。圣灵的工作不是以圣灵为中心，圣灵是一个害羞隐藏的位格，有人这样讲，他是藏在后面，工作在人心里面，重生悔改，然后复兴起来，追求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以圣灵为中心，把耶稣基督放到一边，把十字架、把悔改放到一边的时候，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追求偏差了。他们很认真，他们很追求，我非常敬佩，他们偏差，不是以圣灵为中心，要以基督为中心，弟兄姊妹。所以十字架为中心，福音为中心，基督为中心，从来都是圣徒的传统，也是纯正之道的传统。但是我这地方跟大家提醒的是，我们不是在这里批判灵恩派，我们要很慎重的学习他们渴慕圣灵在他们身上运行，那种自由的运行、自由活泼的敬拜。但是我们不要去学习高举方言、高举那些灵异的恩赐，然后以医治为中心，而不是以认罪悔改为中心。这些追偏差的追求，我们要分辨。你将来去哪里敬拜，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要去纯正的教会，讲神的道的教会。如果偏差的话，一个偏差的追求会带来偏差的生命。当偏差的生命的时候，当患难危机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灵恩派最大的问题，当他的苦难很久的时候，他就走不下去。但是你以十字架、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生命，你可以不断的致死，靠十字架致死你的老我，你的败坏的老我，你还可以继续走下去，苦难还可以让你继续下去。但是灵恩派里面，如果苦够久的话，他一直在一直释放、一直释放、一直释放、一直不得释放的时候，诚实的灵恩派的信徒，长期的苦难他是走不下去的。你好好的去了解，我希望你能够，你将来去追求灵恩，我希望你认真的思考。福音派有欠缺，我们在圣灵的恩赐上强调的不够，追求的不够，但是灵恩派确实把中心偏差了，把圣灵代替了基督，耶稣基督他也提，不是不提，可能也提到悔改，但是不是以这个为中心。就像你跟孩子吃饭，一天到晚给他饼干吃一样，有没有问题啊？饼干吃的不死的，但是会怎么样呢？你要吃主食吧，你自己说吃点主食，孩子，你不要老吃这个，虽然死不了，但是以后身体长出来是怪样的，怪怪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反省，不是批判灵恩派。今天我们今天是反省，我们以话语为中心的福音派，我们以圣道为中心的，我们要好好追求神的灵，允许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使他的圣道进到我们心里。在威尔士复兴的时候，大复兴的时候，在那里传道的人，他传讲纯正的十字架的道理，复兴悔改复兴的道理。在威尔士那时候之前，复兴之前，1904年之前，威尔士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教会的光景，就像以西结看到的枯骨一样，非常的荒凉。但是神就感动一些神的仆人在他们中间开始祷告，开始为罪忧伤流泪祷告。他们一群一群一群不多的人在不同地方开始祷告，然后这群传道的人自己被复兴，然后他自己悔改，神的灵就在威尔士大地上开始工作。以前全城里面很多大城市里面都是赌徒，然后充满了许多无神论者，因为在英国本来没有什么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无神论者，挂名的基督徒很多。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实际上无神论者，悔改，赌徒悔改，偷窃悔改。在5个礼拜之内，1904年5个礼拜内有20000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威尔士大复兴，然后威尔士的复兴的波浪就从威尔士转变，遍及英伦三岛，遍及到美洲。很多人在19世纪到中叶都还可以，到20世纪初都能够经历到，20世纪初都经历到威尔士，从20世纪初到中叶都经历到世纪初，20世纪初那个复兴的波浪，一起波浪到波及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他们就是一群人，忠心传讲神的道，传讲十字架悔改的道。 然后接着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圣灵就在你心里动工。还有一次，另外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方，他讲了十年的道，那个地方没什么回改，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传道也讲神的道，怎么会没有回改呢？十年内没有一个人回改，哇，他快灰心了。就在有一天晚上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那天超然的就临到会众里面，那些非常顽梗的人，那些突然间以前对属灵毫无兴趣的人，突然间对属灵产生兴趣，甚至流泪嚎啕大哭悔改。那个传道人还是跟过去那样讲，但是圣灵在做工的时候，神的道就在你心里起作用。特别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被抓到警察局抓了两次，用酷刑来打，让他招出来，他犯了很严重的罪，酷刑都不能使他招出来。那天在那里悔改的时候，哦，他把他警察都没办法的罪他都说出来，两次抓进去用酷刑打都打不出来，那天他说出来，神灵就哇，他犯了罪，嚎啕大哭悔改。神的道跟神的灵一起工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福音派只是抓住神的话语在那里研经，但是生命里面不想降服于他，我们也不可能复兴，我们可能会成为法利赛人，也解经的专家，却是一个没有悔改的解经专家。但是我们同时明白神的道，知道真理的中心，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愿意开放给神，现在我是一个这样的光景在你面前，我很可能就像以西结说的，枯干太苦，极其的枯干，求你来帮助我，我对属灵的事情里面没有兴趣，一谈到世界的事情我就非常乐意。哦，昨天晚上非常好，我们在青年团契，真的我看到一些好像巴掌大的云开始升起来了，神要做工作了。昨天在青年团契里面，我们青年团契建立也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昨天晚上我们带领的弟兄带领要与世俗为友，一个牧道友问一个问题，什么叫与世俗为友？我们中间可能是唯一的牧道友问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哇，组长，我们的带领的弟兄就开始讲自己有两三样自己偶像在心里。哦，这些都可能平时不爱讲的东西，没人愿意讲这些东西，弟兄一个一个讲出来。后来就接着神学生也悔改了，牧师也悔改了，要不要听我悔改？看你们有兴趣的样子啊。我有很多的罪需要悔改，昨天我在那里认了一条罪是自义，我不会在后面去讲你们有多坏，但是我在私下有时候跟师母会讲，哎呀，这个人信主这么久，圣经还这么熟，怎么会这样的生活？这就是自义。我看到神学生怎么不去做礼拜，我心里就很难受啊，我甚至都会去 text 给他说你有没有去做礼拜，哇，我就觉得这样弟兄就感到可能很难过了。神的灵不是这样做事了，我里面自义开始往外 overflow， 开始往外流溢，就伤害到这位弟兄。本来该让圣灵做工，在后面默默祷告，后来有一天师母说你要多点祷告啊，你们怎么没反应？师母劝牧师要多祷告啊，你们怎么没反应呢？你们也要为我祷告啊！站在破口中间传道辅导，每天接触的都是许多需要神的道在我身上更新，我需要悔改。像我这种人不悔改，我每天接触辅导关怀的都是草木禾秸，你们在这里久了也变成那种枯干的害徒了。牧者是害徒，带出来一群害徒。法利赛人是瞎子瞎子领路，一起都掉了坑里去。所以要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为教会的同工，为那些特别做教导话语的那些组长，那些带领查经的人。但昨天晚上我真的很高兴，我很久渴望没有这样的事情，带领的人自己一接二连三的悔改，讲的都是很难以启齿的话，他自己开始悔改，后来神学生牧者其他人跟着悔改，这就是开始神在动工。悔改不是大家唱起歌来哇一下晕倒，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悔改是内心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为罪忧伤难过，然后一个人悔改，另外一个人也跟着悔改，那些不悔改的都不好意思，那样才是真正的开始复兴的开始。真正的悔改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被光照，发现自己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达不到对不住那位救赎我们替我们死的耶稣，我们开始忧伤了，对不住他，为自己最忧伤。悔改不是看到家里自己过不好的时候难过，那个是世人都会的，那个不一定是，那是后果。但是悔改是说，主啊，我对不住你啊，你为我死，为我舍命，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资源在北美， 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逼迫，他们还在那里追求，我们在这里这么就是暖气再会暖一点，刚才很多人就打欠了，我也发热了，现在因为这暖气很大，这个但是真正的回答是里面为最忧伤难过，甚至不一定在群体里面一个人的时候，那种难过忧伤，那是真回答。我们很深深的盼望在这里有一群人因着十字架的信息，因着你自己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这里我们不敢夸口，很多弟兄姊妹非常渴慕神的话语，但是也要证明气息啊要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枯干太多能够有复苏，甚至可以成为一群强大的军队，极大的军队。我深深的相信也是这样的渴慕，这样的祷告，我们借着可以从少数人祷告开始，从少数人为自己的罪忧伤开始，可以少数的人开始在那里为个人的复兴祷告。山东大复兴了以后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一群人在那里自己先为自己的罪忧伤祷告，然后复兴就从小范围好像涟漪一样慢慢的传播到周围的人。平时聚在一起就不再是，昨天晚上我还很感动，有个姐妹说她过去跟别人一起去论断别人在一起，也被受试探去论断，她也悔改，她也认罪，哇，神开始工作了。真正的工作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里面被关照的时候，发现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来到十字架圣洁的光中，慈爱的光中，发现我们是污秽的人，是极其污秽的，然后愿意到主的面光中间，不是去看别人多坏，是看自己怎么污秽。我看到最没救的人就是都是看别人没救，以至于后来讲着讲自己也变成自义的人，从虚荣变成自义，原来虚荣是别人的称赞很宝贵，后来发现别人做牧师不可能别人都称赞你，我就变成自义了，你看看这多可怕。传道人需要悔改，我们的长职也需要悔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能是平原上不甘太久，在这不伦不类的世界里面，在灵性的关系里面，神要让气息进到我们中间来，他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发沉的灵能够苏醒过来，然后从少数人开始认罪悔改，为罪忧伤，跟配偶道歉，跟同事道歉，得罪神的，跟神认罪，伤害人的，还要跟人对付，这样的话复兴就从你个人开始，从家庭开始，跟你工作场所，你的工作的公司开始，人会看见低垂，因跟神接触，里面被苏醒，被苏醒，被苏醒的事，就主来做他自己的工作，你也好。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先知看见那枯骨的异象，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看见以色列当年那种灵性枯干的光景。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与你的关系的关系。主啊，以至于被你的话语主啊刺透在里面，心里能够伤痛。主啊，看见自己可怜的光景，对不住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对里面自己犯的罪敏感。主啊，能够不满足于我们好像做了礼拜读了圣经也亵犯祷告。主啊，能够不满足于跟主没有亲密相交那种甘甜，知道我们缺失了属灵的宝贵。主啊，你将这样的一种渴慕追求放在弟兄姊妹的心，将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们，重新在我们造正直的灵。主啊，以至于悔改从我们内心开始，复兴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以及在这个群体里面，主啊，你自己做奇妙的工作，将你的圣道进入我们的心里，主啊，你的圣灵吹进我们的心里，重新来复兴，重新来建造，主啊，你做着你的工业。那慕道的朋友在这里，主啊，能够看见不认识你自己的那种可怜枯干的光景，神愿意，主啊，使我们筋连上皮，连上肉，连在一起，成为极大的工作。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用一个人成为。主啊，你也让我们慕道的朋友听到的时候，知道神你自己的心意，但是要抓万人的归向，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将主灵的渴望放在众儿女的心里，就好让我们里面因着这样的渴慕追求，一个一个生命被你重建，一个一个生命被你复兴。我们谢谢你，做成你的工作，做你自己的工作，谢谢，做你自己。